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朱元璋利用火攻击破了陈友谅的舰队，这个时候那真是火海一片呢，陈友谅的战船被烧的被烧，是被打沉的被打沉，真的是一败涂地。他收拾了自己的军队，点了一下数目，原先的舰队现在只剩下一半了，但是他也绝对不能回江州了。为什么呢？这场赌局一旦开始，不论是谁输谁赢都不能走，赌局还会继续进行，一直到其中的一个人输掉一切才会结束。陈友谅召集了他的将领们，用发红的眼睛盯着他们，他现在已经不能再输了。出人意料的是，陈友谅啊并没有责怪这些将领，因为他明白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是同舟共济了，骂人一点用都没有，相反的呢还得给他们鼓劲儿。陈友谅说呀，虽然咱们今天战败了，但是我相信这个胜利仍然是属于我们的。他手下的将领们都惊奇地看着陈友谅，难道您还有什么取胜的方法不成吗？陈友谅非常自信地说，是我们还有办法。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咱们先暂且不说。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旗舰上将领们呢也都十分的兴奋，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胜利了。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对手下的将领们说，陈友谅已经是兵败了，他的灭亡只是在旦夕之间，哈哈，很快我们就能够消灭他。这个朱元璋的原话呀是这么说的，在明史里有记载，说陈友谅是兵败气阻，亡在旦夕，今将全力灭之。在这一片胜利的喜悦气氛当中，只有徐达还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提醒朱元璋说，陈友谅还有相当的实力，一旦他要狗急跳墙，我们也得小心对付，千万可大意不得。朱元璋转过他那张兴奋的脸，看着徐达露出了一丝皎洁的微笑，只淡淡的回答了三个字，我知道。战役进行到第四天，双方又出战了。前面咱们说了，陈友谅对自己的部将说，有办法战胜朱元璋。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呢？他的自信来自于他的情报。陈友谅也知道，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要想全歼朱元璋的舰队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采取最后的方法，那就是进行突袭，杀掉朱元璋。怎么杀呢？他已经通过情报得知，朱元璋的旗舰啊是刷成这个白色的。陈友谅想，只要我集中所有的兵力去攻打这个白色的战舰，朱元璋在这船上呢，把他杀了，让他的军队群龙无首，失去指挥，这样我就能够获胜。但是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这个陈友谅一到达了战场就傻了，目瞪口呆呀。因为在一夜之间呀，朱元璋军队里的很多战舰都被刷成白色了，这回就再也认不出来到底哪个是旗舰了。陈友谅这么一愣神的功夫，朱元璋已经命令军队发动了总攻。在前两天战果的鼓舞之下，朱元璋的军士们是异常勇猛，他们大量使用了分船战术，利用陈友谅的巨舰运动不灵活的特点，连续击沉了陈友谅多艘战舰。这一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最后陈友谅的军队终于支持不住了，全面撤退。鄱阳湖大战到这个时候算是结束了第一阶段， 最后的结果就是陈友谅惨败，被迫退守鄱阳湖西岸的浙西。这一仗打败了，使得陈友谅陷入了绝望，不但是军事上的绝望，也是人生的绝望。一直以来的行为模式告诉他，只要是心黑手狠就能获得一切，但是现在呢，事实就摆在眼前了。看上去不堪一击的洪都守了三个月，看上去柔弱不堪的书生张子明居然不怕死。陈友谅想，难道是我错了吗？不可能，这只是意外，我是不会错的。但是之后的事情却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什么事情呢？陈友谅手下的左右金吾将军带着自己的军队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愤怒掩盖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凡是抓到朱元璋的士兵和将领就地处决。而朱元璋呢，知道陈友谅发了这么一道命令之后，却下了一道相反的命令，那就是凡是抓到陈友谅的这个俘虏啊，一律都要好好对待，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然后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嘿，这两道命令的发布彻底的断送了陈友谅的军心，这些士兵们对陈友谅是极其的不满，纷纷的逃亡啊。陈友谅在鄱阳湖西岸等待了很久，和朱元璋大战了30多天，他也没有等到任何的机会。相反，他的士兵在不断的减少，将领们也不再为他效忠。到了8月26号，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逃跑。陈友谅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宽阔的湖面，一统天下的梦想和雄心壮志就这样破灭在这儿了。来时候的庞大舰队和60万军队，如今只剩下败卒残兵。这对于枭雄陈友谅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兵没了可以再招，船没了可以再造。让他不能理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呢？陈友谅他就琢磨呀，我不缺乏驾驭手下的谋略呀，我也没有那种妇人之仁呢，我敢杀掉所有阻挡我前进的人，而不畏惧人言，不怕别人说我不好，这是常人所没有办法做到的。我比所有的人都心黑手狠，可为什么我就会失败呢？我已经拥有了最强的军队和最强的战争机器，可我的部下们为什么会背叛我呢？陈友谅是永远都找不到答案的，因为答案就在他的行为模式当中。从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和首领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将领们就已经充分的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什么仁义道德诚信，那就通通都不存在。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自己的人生信条之后，陈友谅的军队就成为了千千万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也就类似于金庸小说里写的那个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了霉了，每个人都不会再继续的效忠他，而是上去狠狠的踩他一脚，来个落井下石。这个原则可是陈友谅自己教给他们的。当然了，失败之后的陈友谅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陈友谅的脑袋还是挺值钱的。陈友谅阴险毒辣，他的将领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当陈友谅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之后，他也就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只有灭亡。饱经风霜的张学良将军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青年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相信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 陈友谅率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湖口，但这个时候陈友谅已经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最后才是勉强的打开了湖口通道。这个时候陈友谅又松了一口气，可是朱元璋呢并不会放过他。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了好多年了，对他早就是深恶痛绝，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朱元璋率领着十多万大军是尾随追来。陈友谅一听说朱元璋追来了也挺生气的，嘿，你这个姓朱的，你有完没完了啊？那我就跟你拼命吧。于是他亲自出来站在船头上指挥作战。也就在这个时候啊，一支冷箭射了过来，噗，射穿了陈友谅的头颅，一代枭雄啊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玩完了。嘿嘿，有的时候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这个陈友谅啊到死的时候他还在琢磨呢，不对呀，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做错了吗？但是现在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了。陈友谅死了之后，他的部下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张定边我们前文说了也是陈友谅的把兄弟，他把陈友谅的儿子陈礼和陈友谅的尸体抢了回去，带回了武昌。到这个时候为止，历时36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这一战呢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鄱阳湖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被载入史册。对于朱元璋的胜利啊，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也是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当然了有点封建迷信的色彩，可是呢听起来挺好玩的。这老百姓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个朱元璋和陈友谅决战的这地方啊在康山附近。老百姓认为陈友谅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挑好地方。怎么回事呢？康山嘛，朱元璋他姓朱啊，这朱建康喜洋洋，找着吃的了他还不高兴，所以陈友谅才失败了。当然了这只是民间的这么一种说法，如果陈友谅泉下有知，只怕会气得活过来。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礼，即使陈礼现在已经不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威胁了，但是朱元璋说了，斩草固然是很重要，顺便除个根儿，那也是必须的。所以在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的2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礼的所在地，陈友谅最后的地盘武昌去督战。陈友谅这边残余的这个汉军的主帅张定边不愧是一位抓住时机的老手，眼看着形势不妙，嘿，他就带着陈礼啊投降了。朱元璋这回终于是战胜了中国大地上他最头疼的敌人陈友谅。朱元璋啊有句话，他说天下足定矣。值得一提的呀是这个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持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当年和陈友谅结拜时候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干什么了？出家当和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张定边呀，他似乎是要和朱元璋斗斗气儿，一口气活到了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才去世。张定边呢活了是100多岁，也就是说在朱元璋死了之后他还活了20多年，这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了吧。诸位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啊，遇到您恨透了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他的时候，不妨呢您用张定边的事迹鼓励一下自己，不要生这么大的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就是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陈友谅的一生，在这儿呢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毫无疑问，陈友谅 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使他丧失了人心。但陈友谅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这一点连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够做到。陈友谅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反抗元朝统治，他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也是一条好汉。可惜呀，在这个乱世里，他只是一个枭雄，而真正的英雄则是朱元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的朱元璋。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啊，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了，他已经成了地主了。他是怎么样把自己变成地主的呢？这其中啊，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儿探讨一下。咱们的这篇文章呢，也是希望在轻松之中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述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深度的问题呢，我们也要探讨，这样才能对明朝有一个理性和规律的认识。这样的讨论之后呢，可能还会很多。当然了，还是用我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再深刻再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是可以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的，让大家可以共同的分享。那么咱们就言归正传，说在这个封建社会当中，农民起义成功之后，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都变成了大地主。几千年来，历史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姓项的地主，或者是姓李的地主取代姓杨的地主，从无例外。这似乎呢是个魔咒。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文章的名字当是《论农民起义后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大家有没有兴趣去读，那只能打个问号了。所以啊，我们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张三，起义之后啊，他召集了3万人，占据了一块地盘，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义军也是军队，这些军人也是人呢，是人就要吃饭。怎么养活这3万人呢？这个时候啊，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是问题在于，地主家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呀，你想取多少就取多少，把地主家抢光了之后，那还吃什么呀？地主家也没余粮啊。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已经被吃光了，他呀就必须召集农民，把土地分给他们，让他们去耕种，等收获之后呢，他再向农民收租子。于是农民起义领袖张三这会儿就变成了地主张三了。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不是当农民就是当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个选择，但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利益。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比如现在吧，这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的涨，电信公司也一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啊，一个道理。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是收租。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农民2000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不是农民就是地主，他们 别无选择，朱元璋呢也不例外。那么在此之后，他又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迹来呢？咱们明天接着讲。